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打他们的激情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8点20点播出，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请欣赏曲目有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，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，德沃夏克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和 Thank you. Thank you.

了。